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与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熟悉的 Moving English, 今天又是我们周五的课堂了。哎，在我们节目开始，要不要和大家一起来首先检查一下之前的配音作业，好不好？我们来有请出同学们登上我们的配音展示舞台。上一次我们的场景呢，是还在大牢里查看这个重犯了哈。 One way in, one way out。哎， 那个小 Zing 鸟和我们的 Rhino 典狱长之间的一段对话了。 是的。 啊，到底大家能不能够驾驭住 hold 住这段对话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出各位想要登台展示的朋友们。第一位是 Warmer。 Behold, Tai Long.Isla,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Crossbows, at the ready. Crossbows?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Wook is finally going to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I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Oh, did I step on the weedy kitty still? Oh, I'm good. I think I'm gonna tell Shifu sh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Wow, that is awesome. 有请老师点评。 嗯，整体来说啊，这个情感非常的到位啊，然后有这种角色扮演的感觉。那么在整个表达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种什么呀？语流。Coherence, 连贯的感觉。 嗯。 啊，不能说一停就感觉真的停下来了，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要让自己的语言表达呢像流水一样啊，不论它的高和低它是连着的。 嗯，这是我们上次说的那个 flow, flow, flow,、 yeah. 似停非停，藕断丝连。 没错。 的感觉。 嗯、 是吧 ?A warmer 整体来说他的这个情绪好、啊、和他的表现力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 嗯，然后他那个 Zing 鸟呢其实还可以再揣摩一下啊， Zing 鸟他有一种更多的是害怕， 对， 很恐惧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他的那个声音的变化，他的音域的控制也非常好啊，可高可低、嗯、可厚可重可轻， 对对对，非常好。 好，接下来这位同学是 Lenny。 Behold Tai Long,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CrossbowsAt the ready! Crossbows? Hey, deaf guy, did you hear? Ugo is finally gonna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好，这是 Lenny。嗯、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声情并茂，非常的努力的在配这段啊。那么我们说要注意的是元音发音的准确性。Crossbows, at the ready!那么 perfectly safe, safe, 元音一定要饱满要准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连读的地方要干净利落，也要准确啊。我们看比如说 Ugo is gonna finally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啊，要干净利落，这连读的地方啊是其实是什么呀，是你觉得可能读的能读过去，其实别人听的时候还是蛮清楚的。 嗯，我们说一下细节啊，尤其是这个元音双元音一定要发到位。A, I, O, U, 这些元音一定要发到位。 对。 嗯。 一定要到位，就像打拳一样。说我伸出了自己的拳头到跟前儿。嗯。这能到位吗？这肯定是不到位的。 最后是轻轻的在脸上刮蹭了一下。 没错，所以一定要劲头要够。那个劲头哪来的？舌头。 嗯， 唇齿的配合。 嗯，这发音一定要发什么到位。 嗯， 要到位，你的动作要做到最大，要做到最饱满，哪怕你可以稍微夸张一点。 对啊， 但是你都不能不到位。 嗯， 一定要到位。 打字的时候打轻了，字是上不去的，对不对？ 是的。好，第三位同学 Maggie。 Behold Tai Long.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Crossballs at the ready. Crossballs?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Uwis finally got gave someone a dragon screw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him mad.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Ha ha. 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Oh. I'm good. I've seen enough. I'm gonna tell Shifu h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鸟这边呢还行，这是犀牛那边基本上是在念下来的。 嗯，对。 是吧，基本上是念下来的。嗯、啊，鸟这边还有点自己的这个发挥。 对，要把句子中的关键词凸显出来。那么这些关键词在句子当中是它的灵魂，你要把它的音拉得高一点，声音大一点，夸张一点，让这些音能被识别出来，那就可以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语句是要有节奏的，是时快时慢的。它的速度是怎么样调整的呢？是一个句子当中的关键词是语速最慢的，或者音调最高的，那么其他地方都是正常速度，其中连读和失去爆破的速度最快，连读和失去爆破的地方速度最快，把握这个，那么慢、中、快啊，就比较清晰了。 嗯，好的，感谢老师的指点。接下来我们看看 Angelia 轩。 Behold Tai Long, Alan,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Oh, crossbows at the ready. Crossbows?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Ugo is finally gonna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嗯，这家伙这好有气势啊，这个非常的有激情啊，然后这种他把河马 Rhino 的这种感觉啊试图要表达出来，真的是很不错啊。对，而且呢语言的整个控制能力也非常的强。 嗯，好。Angelia 轩也是老同学啊，还要再继续练习、 嗯、 以争取更好。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语言呢在表达当中把自己的声音不会固定在任何一个位置，在这个配音的训练过程当中，其实声音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呢是最美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朋友们都在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尝试给你声音做标签做定位，然后真的是越来越好，加油吧。 好，最后一位是小吴敏。 Behold Tai Long. I just want to wait her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Crossbows at the ready. Crossbows?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Ugo is finally getting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mad. What i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Oh, did I step the witty kitty's tail? I'm good. I'm seeing enough. I'm gonna tell Shifu h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Shifu, 不是师傅。 嗯，那个，我觉得他的这个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呢，这个角色扮演很清晰啊，后面的话就有点混在一起了。不过也不要紧，因为他已经很用心的把这些尽全力传示出来。啊，诠释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嗯、但是你的发声位置啊不太好控制，而且他俩的云语调呢也不太一样，所以 Rhino 呢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他的声音呢是自带重低音啊，然后还有一种震颤的感觉。 Zen 呢是什么呀，也震颤，但是低频震颤，属于是那种没能量的震颤。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那么你的声音的位置要调整啊，然后要把那种感觉展示出来。不过我觉得你的性格应该是挺好的啊，给人感觉你读英语就是读出了你自己的样子。 嗯呀，谢谢老师的点评，真是挺到位的、 嗯、 最后一位是小白英子。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Ugo is finally gonna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nna b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it mad.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Ha, ha, ha, ha. Oh, did I step on the Weedy Kitty's tail? Oh, I'm good. I've seen enough. I'm gonna tell Chief w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自家的小房间就是一小剧场， 好可爱、啊、 看看这听得出是一个人吗？ 对呀、啊、多棒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大家练英语要练到这个份儿啊。那么这个小白英子啊，像这样的这个老朋友来说，那么他现在英语就是一个什么呀，对于他就是一个娱乐啊，一种娱乐手段。 哎呀， 哎，我觉得特别好，听他讲英语非常享受、啊、 嗯，但人家也是在慢慢，是吧，就慢慢练出来的呀。 对对对， 不说一开始谁都跟那个天降神兵似的、 嗯、尤其是他全是 Zen 的时候啊，那感觉太好了啊。 对对， 虽然说没跟 Zen 不一样，但是他这种表达方式让人很接受， 对， 很舒服。嗯， 他不完全跟 Zen 一样、 哎、对， 但是他弄出来这个 Zen 呢，他也不奇怪。 嗯，对， 他觉得还挺，还觉得哎，这鸟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 其实、 哎、可以， 也可以这样， 是的、 啊嗯、我们都觉得这挺棒的、 嗯、 给我们大家一个方向啊，一个努力的方向。 嗯， 好，今天的课堂展示呢就到这里了哈。咱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情景，大牢里看重犯呢，这个比较压抑的情景这段就过去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反派人物、哎、正派人物现在都在忙什么呢？不是刚刚选出了神龙武士吗？不是阿宝这个大熊猫吗？ 对， 但是师傅对此很有意见，为什么呢？ 嗯，师傅是有想法的，因为他的 Furious Five， 他的神奇武侠当中应该起码有一个人被选中啊。 对呀、啊，辛辛苦苦训练的自己的武功高强的学生，怎么一个都没被选中啊？ 相当于培训班的老师培训出来的孩子，最后参加大赛落榜了， 一个都没有，竟然一个什么从天而降的一个胖熊猫给选中了，这是什么情况？ 嗯、 搞错了吧？ 黑马黑熊猫，嗯。 所以说呀，师傅啊，其实挺不忿这件事情的。武林绝学的殿堂，岂是你一介来路不明的胖熊猫能够觊觎的呀？ 对呀、 啊。所以他就当面的训斥他， 嗯， 啊，以至于就质疑他，甚至是在什么呀，激将他。 没错。 说是什么？你对武术你懂吗？你一窍不通吧，你一问三不知吧，嗤之以鼻。完了就告诉他说，你要认清现实，你不要得意忘形，你不要高估你自己，就你这个身材啊，拿着那个棍去棒喝、啊 嗯、 打、哎、肚子那么圆啊，屁股那么大， 嗯， 说他就你这身材，就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样，你还学武术？ 嗯，对， 你赶紧退出吧。像他那个神奇武侠也是啊，他们此时此地使用的一种语境方式啊，就是一种美国人很直接的交流方式，他就不像中国人，中国人交流还要维持一种和平和谐啊、 嗯、 跟你好好说话，他们都不这样，他们就是说 Direct and open， 非常的直接，就是说、 嗯、 你要是对武术武林还有一丝尊重的话，请你明天天亮之前自己就离开。 太损了。 对，他们就是这种风格啊、嗯、但是师傅教徒弟就是得这样，严师才能出高徒。 对， 没有说哪个师傅一开始就哄着徒弟说啊你好好啊啊你捧上天了。 但是师傅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他定义成徒弟，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认可他。 对， 他觉得这个论资质啊，论什么你都 out of nowhere， 对， 没有出处， 对、嗯、你根本就跟武术是沾不上边的。好、 嗯、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情景。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hmm? I guess so. 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hoa!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or...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ing to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No, I...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is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me? Yes! Look at you! This fat, butt, flabby arms. Those are sensitive in the flabby parts. 好，我们今天这个情景啊，它依然是像上次一样是个对手戏。 对。 两个人的性格也是截然相反。啊、角色形象啊啊这个辈分资质啊，各是从事的行业都完全不一样。 对。 但是今天也是种挑战，而且大家听到了语句是非常清晰的，很适合我们做配音练习。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台词。一开始啊，嗯，这位老师今天要给我们找几句就是比较关键的句子啊，告诉我们说这几句如果你今天把握了，你基本上这精华也就把握了哈。 没错， 其中第一句就是师傅说，你以为啊，那么你就是传说中的神龙武士了，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 嗯， 带着一种什么啊？一种轻蔑的态度啊？ 哎、是啊， 你 这个，嗯，看不起，满眼的看不起。 你就是传说中的神龙武士了。第一句，我们来听听看。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mm? I guess so. 再来。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mm? I guess so. 嗯，这是一个对话。 对，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 legendary,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dragon warrior, 关键词。那么我们看这句话在实际朗诵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停顿呢是没有什么难度的。这句话真正的难度在哪里呢？在它的升降调吗？不在，它的升调也不复杂，在于它的发声的那种位置的感觉。欺负这样的人呢，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社会上的这种我们说是上层人士啊，属于是大师一级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和 Poe 你看声音在判断上 Poe 的声音年轻，有一点点的高啊，但是有一点点的飘。师傅就不一样了，师傅说话的时候向下沉稳，而且呢他看不起人，说话不带脏字儿啊。这句话的从语用的角度上，刚才是从语感的角度上来讲，从语用的角度上它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句话。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哈、嗯、你就是在传说中的那谁谁谁吧。 对，那么如果生活中你看谁不顺眼的话，你就是那传说中的大卫老师是吗？见面挑衅先来这句话绝对好使。 哎呀， 嗯， 上来就剑拔弩张了。 对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David 老师啊。哎呀哎呀，也不过如此嘛。其实这话外音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意思。其实啊、嗯、你就是传说中的某某某人啊、 哎、 好，我们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首先找位置，不同人说话有不同的位置，师傅说话的位置比较低，因此大家注意低的时候呢气息就要足一些，把口腔鼻腔呢充分调动起来，来一起读 So 你不能说 So 那就不行了， 那成鸟了、 啊、对。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嗯，那么我们看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调下来，向下沉着，然后呢气息稍微足一点。如果你要想那种效果的话，离个麦克风可以再稍微近一点，有一种什么贴近耳边的感觉。其实两个人说话并不是很远，声音没有那么大，所以感觉就在身边。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嗯哼， 嗯，想想达斯汀霍夫曼的那种眉头紧蹙的表情。 嗯，达斯汀霍夫曼是语言大师啊，在美国。 是的， 他语言表达是很细腻的。 我们要好好的听一下这第一句。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mm? I guess so.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 嗯， 听到他这个音调的起伏吗？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uh? 嗯哼，我们读的时候啊，再加上一些适当的装饰，把一些元辅音发音尽量饱满，然后用情感来带动它每一个元音辅音的什么呀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该震动的震动足了、 嗯、 该拉音的拉长一点，气息给足了。来一遍。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嗯哼， 好有感觉，我觉得跟那元音没什么区别啊。我想再听一遍。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mm? I guess so. 那个 legendary